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877集，真正的仇人。开封城内八子聚集的别院中，赵真很快和小八武素聊上了。公孙抱着小四子，一脸佩服地看着这个坐没坐相、站没站相、痞子气十足、说话还特别接地气的大宋皇帝。赵普在屋顶上也是看得目瞪口呆。 院子里这货谁呀？真是赵真？吃脏东西了吧？ 别说，赵真还正经挺能侃的，什么新鲜话题说起来一套一套的。虽说他是皇帝，养在宫中很少出来，但会给他讲课的夫子多了去了，那可是汇聚天下才子的地方。没多久，八子里的另外几人也都溜达出来了，虽然佯装不在意，但看得出来都是特意出来听故事的。公孙看了看坐在一个小马扎上捧着脸当听众的小四子，又看了看周遭几个年龄各异、身材各异的八族遗孤，摇头，这群人从单纯度上来讲跟小四子差不多。公孙四处观望，就看到刚才那位老太太进入的房间里，窗户微微打开了一条缝，八子的干娘正通过窗户望出来。虽然隔得挺远，但公孙能看到老太太脸上的忧虑以及矛盾。公孙揉了揉眉心，这八子与这位老太太感情深厚，感情这种事情是相互的。这位干娘虽然固执，应该也是关心八子的，起码在公孙看来，没有娘会不关心自己的子女。八子尚年轻，可以说他们涉世未深，没有分辨能力，可这位年过花甲的老太太也没有吗？这种忧心忡忡的神情里显然是隐瞒了些什么。公孙就有些纳闷，转过脸却发现赵真边说边不经意地瞄了他一眼。公孙看赵真，就见赵真佯装伸手抹脸之际对他使了个眼色。公孙大致猜到赵真可能也觉得这老太太有些奇怪，于是想让他去跟老太太谈谈。公孙站了起来，往房间的方向走，八子的注意力都在赵真身上，都没怎么在意这边的情况。坐在最外边的老三余光瞥到了，回了个头，就见此时公孙走到了老太太门口，轻轻拍了拍门。 我能进来吗？ 老三回头盯着公孙看着，似乎在犹豫要不要去阻止。这时门打开了，公孙推门走了进去。房间里那老太太坐在了桌边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公孙走了过去也不客气，在她对面坐下了。 老人家怎么称呼？ 屋顶上赵普有些着急， 在房间里看不清楚。 少安武藏，这老太太完全不会武功，公孙就算是个书呆子，也不可能被一个七老八十、路都走不稳的老妇人伤到吧。 赵普耐着性子等着，同时注意到了远处南宫季已经按照他的吩咐准备妥当，就微微地笑了笑，回头继续看里边的情况。公孙观察了一下这老妇人的面色，回过头低声开口： 老人家，活不过一年了。 先生是在咒老身吗？ 八字应该是第一次来中原，你不是？ 先生不是替人看病的吗？怎么还会相面呢？ 那八个人每个人说话都多少有一些口音，唯独你没有。 老太太笑了笑，点点头。 我叫吴梅。 你是汉人？ 唉，我60年前被主人安排任务，养育八族列岛的遗孤们，做他们的干娘。 这群人里年纪最大的，我看也就30多岁。你说60年前就开始养？ 他们是第二批了。 吴梅忽然笑了，笑得惨然。公孙神情严肃了起来。 那第一批呢？ 第一批，第一批有16个人呢，每一个都是好孩子。 你让他们做了一样的事情吗？亲手送了16个孩子去死。 这些孩子命不好，无论是顺从还是反抗，最后都会死。如果听话，没准儿还有一线生机呀。 公孙不解，他皱眉想了想，突然站起来跑出门，吴梅疑惑也跟了出来。公孙急匆匆跑到外边，这会儿八子都听赵真胡说八道呢，7个人都戴着面具，就老三刚才被小四子摘掉了之后就一直没戴上去。公孙跑得切近，凑过去就盯着人姑娘的脸看。老三被他吓了一跳，屋顶上赵普磨着牙， 太近了， 哎，小心被发现。 那姑娘也傻了，呆呆地被公孙盯着看，这动静引起了其他几人的注意，都回头看。吴素摸着下巴问小八， 什么情况啊？ 这个是不是传说中的调戏良家妇女？ 哦， 赵真扶额，公孙靠那么近，小心被人姑娘扇巴掌。正在现场一片尴尬之时，小四子从马扎上起来了，走过去钻到两人当中推他爹。 他近了。 公孙回过神，将小四子挪到一旁，伸手去掰那姑娘的眼皮。 你干嘛？ 老三终于是不高兴了。公孙没说话，又左右向了向面。赵普磨牙的声音咽喉都能听到了，要不是他按着，估计这会儿九王爷就蹦起来了。不过咽喉也感慨，公孙还真不是一般的呆，稍微了解一点他的人都知道，此人举动大多跟医术有关，不会有任何邪念，可不了解他的人会觉得他简直莫名其妙。公孙看完了，抬起头，伸手一指众人， 面具都拿下来。 几人面面相觑。小四子这会儿也爬上了桌子，伸出小手捧住老三的脸仔细看。那姑娘这会儿倒是不反抗了，小四子靠近了看更可爱，捧脸就捧脸呗，亲一个都没问题。殷侯在屋顶感慨， 得，小四子长大肯定也跟公孙一样呆。 爹爹，姐姐的脸有一点点歪哦。 小四子也看出毛病来了，歪着头看公孙。众人听了小四子的话，都歪着头看老三的脸，看得老三脸通红。 别胡说！ 啊，眼瞳里有黑色的血丝。姐姐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先天病？平时会不会心绞痛，或者透不过气来？ 什么？ 老三，你哪里不舒服吗？ 武素担心地问了一句，其他人也都过来看。 面具都拿掉，你们可能也有一样的情况。 公孙拽住小八，小八愣了。这时那戴着黑面具的人伸手将面具拿了下来，凑到公孙眼前。 看吧。 公孙立刻凑近看，殷侯觉得自己都快按不住赵普了，心说你们倒是折腾什么呢。赵真也抱着胳膊走了上来。这时八子的面具都拿下来了，果然每个都怪里怪气的，唯独老三和小八算是长得好看的。尤其是小八，白白净净一个少年，16、17岁的样子，圆脸大眼睛，看着人畜无害。公孙一一检查了众人的眼睛之后，呆呆坐在了石桌边，赵真微微皱眉。小四子也跟着看，最后不解，歪头问公孙， 爹爹，他们是不是饮食有问题啊？为什么每一个都有先天病的？ 不是先天病，是毒，通过母体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。 这毒跟夜叉宫众人中的是一样的类型。 屋顶上，殷侯和赵普对视了一眼，都有病的蹊跷。公孙坐在桌边发呆，随后突然笑了起来，边笑边摇头，众人都觉得莫名其妙，小四子也不解地看着他爹。殷侯好奇看赵普，赵普则是微微皱眉，公孙虽然在笑，看着应该是很开心，可是莫名的，赵普就觉得公孙其实是在生气，而且是前所未有的那么生气。 八族遗孤没有一个是能活到40岁的，当你们拼尽全力使用全部内力的时候，就是你们死的时候。 公孙站了起来，众人都皱眉看着公孙，除了惊讶之外还有不解。赵真也看公孙， 无论是谁教你们的武功，他只是拿你们当作有朝一日要丢弃的武器，八族最终还是会灭亡。你们的身体正在以接近别人两倍的速度消耗着，眼瞳里的黑色血丝是你们心脏超过承受负担的最好证明。赶紧醒醒吧，那个人不是你们的恩人，而是你们灭族的仇人。 院中一片沉默，赵普和殷侯对视了一眼，同时明白了为什么这八子的内力这样高，但是武艺却没跟上，超越了脏器的承受能力，也就是内力越高死得越快的意思吗？说完这番话，公孙回过头看脸色煞白的吴梅， 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可以救他们。 谁？ 我。 吴梅一愣，小四子在一旁抱着胳膊点头，表示那个是当然的。 告诉他们真相，我就救他们。 公孙冷眼看着吴梅，吴梅的脸色比纸还要白。 什么真相？ 八子都不解地看着吴梅，吴梅此时握着拐杖的手都有些抖。最终，他深吸一口气，看公孙： 你真的能救他们？ 能。 好。 吴梅抬头，可是就在他准备开口的时候，就听到小八突然喊了一声： 小心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